麦莉，今天所聆听到的是一个现场录音，这是钢琴家米开朗基利和指挥朱利尼还有维也纳交响乐团在一场音乐会上的录音。其实说起钢琴家米开朗基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我想呢，对于普通的听众来说，但是呢，说起现代著名的钢琴大师波里尼，大家还是耳熟能详的，而他正是米开朗基利的得意弟子。这和这位钢琴家他的个性古怪有关，钢琴界呢叫他是钢琴怪杰，因为他真的是十分苛求音色，经常闭门思过，冥思苦想，这种严于律己的自我反省还有检讨，让他也是大大缩短了公开演奏还有录音的活动曲目选择的范围。而且呢，他还经常临时取消音乐会演出，中断演出安排，停止录音。不过呢，还是有些资料留了下来，让我们有幸能够听到这位杰出的钢琴家他的琴声。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第一和第三钢琴协奏曲，耳边听到的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2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意大利的钢琴大师米开朗基利是20世纪传奇般的一代巨匠，他的完美主义理念是他对音色、音阶、和弦还有平衡度的把握至今都无人能达到，尤其他和指挥朱里尼合作的贝多芬协奏曲更是他一生记忆的精髓之所在。可能大家平时聆听最多的是他们合作的贝多芬第5钢琴协奏曲，但是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是他们合作的第1和第3钢琴协奏曲。好了，现在美妙的第2乐章广板已经出现了。

据悉，本届图博会主宾国是摩洛哥，来自摩洛哥国家图书馆等13家当地文化出版单位及部分作家代表将携800余种图书参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米开朗基里还有朱里尼他们的合作。朱里尼来指挥的维也纳交响乐团为米开朗基里作为协奏演奏的贝多芬第一和第三钢琴协奏曲。说到这位钢琴大师，可以说他是一位医生，一位不错的小提琴家，优秀的飞行员和赛车手，当然他更是极富传奇色彩的钢琴大师。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他的钢琴的音色上表现尽善尽美的追求，使他的演奏充满了神秘、仙气，还有就是优雅之美。现在我们一起要来聆听的是他们合作演出的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对于贝多芬的了解，可能很多朋友说，除了交响乐，贝多芬非常热衷于就是钢琴音乐的创作。他的创作也大大提高了钢琴的艺术表现力，使他成为了交响性的戏剧效果。贝多芬的五首钢琴协奏曲都是在1783年到1809年之间完成，是属于他的早期作品。其中第一钢琴协奏曲在1796年，在上半时段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他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那里面确实也延续了像海顿、莫扎特的古典风格，艺术表现也是一种追求和谐和平衡的美。而在1800年创作的耳边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当中，显现出贝多芬追求个性的一种潜在的英雄性，并且显而易见在这里可以听到激情。这也和第一也就是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风格形成了很大的差异。继续来聆听这部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米开朗基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对音色十分在意，可能没有人能够奏出比他更完美的圆滑音阶，更响亮有力的和弦，还有更精致的触键，音调呈现的更平衡的节奏。他追求的是管风琴和小提琴相结合的那种音色，所以呢，他又是公认的音乐哲学家，每一首曲子的演绎都有独到的曲速安排和分句设计。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所留下的珍贵的录音，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